让我们欢迎郁可唯。 也许太多太快转变了，也许太少真的忘不了，在这一刻都属于你的一个。一草一鸟一兽总是如此一直一直生着，就让我们一呼一吸好好感受两分一秒活自己。为什么我要笑了，为你的眼眯着，你要哭了，为我的眉皱着，亲爱的，永远都有自己，亲爱的。花花想过日子灰暗了，你声响过世界沉默了，叫你惊讶的听着心在跳着，是否所有渴望都值得，是否还有别的舍不得，在这一刻属于我的一刻。一草一木一鸟一兽总是如此一直一直生着，感受一分一秒活着，需要醒了，为谁对谁忙着，也要养了，为谁跟谁问着，为什么永远在问自己为什么。我要来了，为你的头抬着，你要走了，为我的手挥着，亲爱的，永远都有自己，亲爱的。啊啊啊啊啊快不快乐，快不过这一刻，喜怒哀乐乐不到每一刻，为什么永远在问自己为什么。我要笑了，为你的眼眯着，你要哭了，为我的眉皱着，亲爱的，永远都有自己，亲爱的。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Dear Life，亲爱的生活啊，我们刚刚听到的开场歌《生如夏花》，我们好像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啊，用音乐来给大家传递一种对生命的敬仰，对生命的歌颂。听到这个声音，相信大家，尤其是昨天晚上看到了我们的融媒体的现场月光音乐会的听众朋友们、粉丝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应该就会勾起一丝丝昨天晚上的美好回忆了。没错，就是来自郁可唯，郁可唯的这首新歌Dear Life， 在昨天晚上的演唱呢，我在台侧啊，也是感受到了现场的可唯的唱功魅力。很多朋友在网上不断的打 call 说，郁可唯同学唱这首歌的这个唱功，现场怎么可以这么稳定，怎么可以发挥的这么好？这就是我们真正的专业音乐人的力量。那作为我们的立志于呢为大家呈现出最最专业、最最有初心的浪潮 Listen to One， 所在我们的上一个周期推荐当中呢，也是有这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也是由作词人周耀辉填词，全能的音乐人张简君伟来进行的谱曲。郁可唯呢，更是亲自担任了配唱的制作人。听到了一个非常高水准的一个出品，也刷新了我们大家的一个感官体验。听到可唯唱歌，每次都会觉得哇，有一种心安的感觉。此时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和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的节目浪潮 Listen to One， 在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准时跟大家线上见面。我是 DJ Mike，欢迎大家继续呢在我们的北京广播电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下载一下听听 FM， 来找到我们每个时段的聊天室啊，登录我们的聊天室来报个菜名哈。欢迎 Mr. 凉，欢迎微小微同学。昨夜呢在月光下哈、回看我们的月光音乐会都是非常的美好。对了，如果昨天晚上你错过呢，除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听到音频之外呢，也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新浪微博，现在打开新浪微博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置顶的我们的月光音乐会，收看我们的月光舞台吧。用户 8740IL 说，昨天在中秋节呢看到了月光音乐会哈、这个麦同学为大家制作的晚会啊，为节日增添了一抹亮色。当然了，就是为每一个亲爱的你，每一个啊 ，Dear you。苹果最重要的小事一直在打 call， 辛苦了。他说今天呢在小公园晒太阳，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谢谢秋风秋雨，点名点名。Here we go。 浪潮 Listen to one 天南地北，太多挣扎如意，可在狂风的浪蝶也孤独。 Oh go go go， 不确定会发生什么，会爱上大海或沙漠，随着身上腺素出发，出发，走，走，走。 有那一天，你会拽着我逃跑。 我们像贪玩的小孩，像未来不再就是没有明天的挚爱。 亲爱的，亲爱的，喜而不得，爱而不舍得。

坚守华语乐坛至高音乐品质，秉承专业聆听审美传播，匠心打造专业音乐审美风向标。浪潮 Listen to One 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每个工作日下午4点到5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澎湃推荐。 Are you listening？ 听浪潮，听浪潮， 欢迎回来，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这里是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的节目浪潮 Listen to One。 老朋友新朋友欢迎大家，我是麦麦。那在16:31回到了我们的第二时段，在这个时段为大家同样精心准备了我们为大家严选出的真心创作好音乐。什么叫做真心创作好音乐呢？就是我们可以呢通过无论是像北京音乐广播的企划 Listen to One 一样啊 Listen 21，在21这样的一个周期里面呢，养成一个学会把纯粹还给耳朵，每天需要一点点的时刻，找到自己可以呢去认真的聆听一下这首歌的创作，它的初心非常的真诚，非常的真挚，从创作的这个感觉品质上哈也有很多保障。然后呢，包括这个音乐人呢自己的一些想法呀，一些企划的设计啊等等，而不是一些随随便便用一些这个音符啊、效果器啊，是吧？这个各种你知道。传播的这种所谓的一些纯网红的一些什么歌曲啊，对不对？我们呢还是把音乐回还给音乐，把耳朵还给纯粹。说到我们的纯粹好音乐，其实呢昨天晚上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我们的月光音乐会上面呢，无论是我们的经典的曲目啊，有我们的这个出道很多年的我们的专业音乐人，像周慧菲儿乐团，我们还在打开玩笑说，像菲儿乐团的陈建宁老师呢，也和周慧就两个人比拼一下，谁出道比较早哈。周慧上次呢做客我们的Listen 21的时候呢，也有讲到自己呢今年也是出道21年，可以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此时此刻还对音乐抱有着最最纯粹的初心和对音乐的敬仰，对音乐的这一份执着与热爱，我们真的此时此刻应该给他们很多掌声。当然我们昨天晚上呢也会有一位特别的嘉宾，我们的青年歌手姚琛同学哈，作为我们新生代的音乐力量，姚琛也是在现场演唱了自己的创作新歌。莫比乌斯的日落 都是今少赢的上限 Speed on the highway we won't come back，别问他想去的地方有多远，地图早被他丢掉了，在昨天。Maybe just a fool， 什么都不顾，坠落日出，又在起点相见。Everything brand new， 只要你愿意选择相信，跟他接近无限。莫比乌再慢一点，各自都转了圈再见面，彼此都重逢在地平线，那就再碰一次见，夕阳洒落在海的平面，他的呼唤是否听得见，在这平行的全新世界。 That's right yeah， 浪子起飞速 And now in bad mood， Could I be with you， 最低的终结， Everything brand new， 只要你愿意选择相信，他的情无限。莫比乌斯，莫比乌斯，永恒无限的每次瞬间。莫比乌斯，莫比乌斯，莫比乌斯，不同的脸，但是相同的眼，被 所有的一切的一切，如果这注定会熄灭，将会是苏醒的季节。 时间会抚平这所有的一切的一切，如果这注定会熄灭，将会是苏醒的季节。 这首莫比乌斯的日落也是呢姚琛同学的自己的这个作词的创作哈，昨天晚上在我们的月光音乐会的月光舞台上面现场演唱的时候呢，也是散发着别样的魅力。那很多同学说莫比乌斯啊，怎么解释解析一下这首歌的名字？莫比乌斯其实在形容，包括这首歌呢也是在形容，就是说终点就是起点啊，人生有的时候就像是一个循环，但是你把这个循环变作一种美好啊，把它呢用美好去好好的经营，你会发现每天都可以是最最幸福的那一天。让我们谢谢姚琛。 自我梦境孩子我已把我烧尽，与我沉睡还与我回首，无慈悲爱我纯粹，还爱我痴情不迷，对看自狂自妄，还看我留恋断肠。愿我如烟，还愿我山石都塌裂，看我痴狂，还看我火云连天，当要我执念，还要我杀人不眨眼，祝我身勇无前，还祝我身魔无间，为你隐遁分成，渡我情真，还渡我夺魄销魂，与我自奔，还与我弯腰沉沉，挂我孤勇轻狂，还挂我欲盖弥彰。 浪潮 Listen to Wise。 I'm good. 浪潮 Listen to Wise。 忽然一瞬间长大，就像被时间的手擦模糊的画。我们那个字要去哪？问题好傻，谁又能回答？想念从不说话，来不及的再见多喧哗。陪我看大雨落下，潮湿的心滴滴答答，带着温柔又想起你呀。我好想你在起风的夜里，我好想你在人群的风景，你听见吗？这一句喜欢你追得上你背影吗？那些打过的名字没完成的约定，全都藏在心底开出寂寞的花，好吗？为什么长大就要走散呢？你现在在哪里？跟我多远距离？是否勇敢飞行？有没有人爱你？每当我想起你，世界突然安静，你也一样吗？青春有你出席，不是为了让你缺席，好像沿着回忆跨奔向你昨日的晴空，随少年挥手消失在人海之中。心底开出寂寞的花，你好吗？为什么长大就要走散啊？你现在在哪里？隔我多远距离？是否勇敢飞行？有没有人爱你？每当我想起你，世界突然安静，你也一样吗？青春有你出席，不是为了让你缺席，好像沿着回忆狂奔向你昨日的晴空，随少年挥手消失在人海之中。 到了北京时间16:4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浪潮 Listen to One， 我是你的 DJ 麦麦麦同学。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的作品，我们的这个电台节目跟其他的节目不太一样，我们推荐的所有的歌曲都不受全网的平台版权影响，也不考究所谓的流量，仅以专业严谨的创作初心这个视角，多维度严选作品的内容价值，从而选出每个月值得真心推荐的歌曲，在电台节目当中为大家呈现，同时也多元展示华语乐坛的品质风貌。希望大家可以在每个工作日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收听由麦麦麦同学为大家制作主持的浪潮 Listen to One。 同时呢，也要支持一下我们的这个摩天轮版本的韩丽小姐主持的浪潮 Listen to One。 我们两个会在一周5天的时间内呢， 有点拆音乐盲盒、拆音乐盲盒 DJ 的感觉啊。到底暂定是周一、周二、周三是由麦同学主持的过山车版本，周四周五是韩立的摩天轮版本。但今天周三哈，昨天的韩立帮我代班，明天我是不是要补他一天呢？昨天晚上因为我们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建好的融媒体的直播间也是呢首次启用哈，这个我兼具着导演和总策划以及呢现唱还有呢现场主持啊等多种功效于一身的这个工具人变工具人就对了，陪大家温暖度过了幸福的中秋之夜。其实特别感谢的是这么多年来一直呢支持我们的传统媒体收听我们电台节目的你，以及呢也通过了这个与时俱进的我们呢可以呢做看得见的广播，在视频里面呢也可以来好好看一看我们此次的月光音乐会的月光舞台是什么样的一个复古的调调。在新浪微博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看到我们的置顶帖，就会呢重温一下昨天晚上的幸福时刻。在日后我们也会通过全网的呈现方式为大家多多举办像月光音乐会这样的特别企划。无论是温暖过中秋，音乐在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应该让我们好好的团圆。来，我们看一下在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里面的众多同学，再继续打卡一下吧。有迟到的同学，以及呢摸鱼的同学哈，摸微小微微，生如一夏花，已经呢在开场的时候这个同应景歌给你了。苹果小事已经想到了我们的和这个游海的鱼都想到了我们的这个片花 slogan， 没有二选一，你是唯一，我都选你。OK， 欢迎最后迟到的巧一同学，上面有山，雨西秀才。素庄姐 Mr. 梁还有谁，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一小时的浪潮 Listen to One 要跟各位说声再见了。明天下午四点钟不要错过你最最钟爱的 FM97.4， 让我们温暖相约，明天下午再见吧。 浪潮Listen to why。 时间不断的时间，故事里有牵绊，宇宙也渐远，人在灯下闪难，想起那是方言，谁又在谁心间，在被编织等一只客家船。龙门山听到燕归南，孤楼远被网友垂涎，我在你心间是你我执意相守的诺言。云开我知道你在眷恋，眷恋再不会走远，即使相隔千里